攻读耶利米亚先知书第35章。犹大王约实亚的儿子约雅金为王时，上主有话传给耶利米亚说，你到勒加布人家里去，与他们会谈，引他们走进上主殿宇的一间房里，给他们酒喝。于是我带了哈巴七尼亚的孙子伊尔米亚的儿子亚撒尼亚和他的兄弟以他所有的儿子以及勒加布全家到了上主的殿宇，进了天主的人伊格达里亚的儿子哈南的儿子们的房间。这间房靠近长官室，正是在看守殿门的沙龙的儿子马阿瑟亚的住房上面，将满杯满爵的酒摆在勒加布的子孙面前，向他们请说，请喝酒吧。他们答说，我们不喝酒，因为我们的祖先勒加布的儿子约纳达布曾吩咐我们说，你们和你们的儿子永不可喝酒，也不可建造房屋，不可播种，不可栽植或占有葡萄园，却要终生住在帐幕里，好使你们能长久生活在你们做客的地方。在我们的祖先勒加布的儿子约纳达布吩咐我们的一切事上，我们全听从了他的话。我们妻子和儿女终生不喝酒，也不建造房屋居住，也没有葡萄园或田地和播种的事，只住在帐幕里，全听从并履行我们的祖先约纳达布吩咐的事。只在巴比伦王拿布高上来进攻这地时，我们才说，走吧，到耶路撒冷去躲避加色丁和阿兰军队，从此我们才住在耶路撒冷。于是有上主的话传给耶利米亚说，万军的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你去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你们不接受教训，听从我的话吗？上主的断语，勒加布的儿子约纳达布的话居然有人遵守，他命子孙们不喝酒，他们直到今日就不喝酒，全听从了他们祖先的命令。我不断恳切教训你们，你们却没有听从。我给你们派遣，且不断派遣我所有的仆人先知们来劝你们各自离弃自己的邪道，改善自己的行为，不再追随侍奉外邦的神祇，好能住在我赐给你们和你们祖先的地方。你们仍不侧耳听从我。实在，勒加布的儿子约纳达布的子孙遵守了他们祖先吩咐的命令，至于这民族却不听从我。为此，上主万军的天主，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看，我必给犹大和耶路撒冷所有的居民招来我对他们所预告的一切灾祸，因为我训谕他们，他们不听，我呼唤他们，他们不答应。于是耶利米亚对勒加布人家族说，万军的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因为你们听从了祖先约纳达布的命令，遵守了他的一切规戒，完全依照他所吩咐的做了。为此，万军的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勒加布的儿子约纳达布从此永不会缺少势力在我面前的人。